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 借命而生，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随着时间拉长，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演播江宁。 杜湘东想起姚彬彬下葬的那天，母亲呆呆地看着儿子的新坟，刚入土的人按理是应该祭一祭的。姚彬彬的妈妈却没带着水果点心，她半趴半跪在坟前扶了片刻，然后从怀里摸出一叠纸来，划了一根火柴把它们点燃。日光明媚，看不见火，只有一条黑色的痕迹在纸上不紧不慢地啃食。杜湘东往前跨了半步，才发现这些纸他曾经见过，是厂里给打的医药费欠条，都盖着大红章。但是杜湘东却像被射住了似的，只是静默旁观，并没有上前阻止。姚彬彬挣的外快都变成了欠条，现在把欠条烧给他，这里面似乎蕴含着不可言喻的公道。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念头却让杜湘东心惊胆战，把旧账一笔勾销，这是否也说明姚彬彬的妈妈不想活了呢？杜湘东想叫他一声，但是却张不开嘴。姚彬彬的妈妈倒像是猜到了杜湘东的心思，回头笑了。杜管教，你放心，姚彬彬是为我而死的，我就算是为了他也得活着。于是这个女人就活到了今天。想到这里，杜湘东的心就安宁下来，像是深不见底的夜空。愧疚感还是存在的，说一千道一万只是苦了刘芬芳。而令杜湘东纳闷的是，当他已经做好准备承受刘芬芳的抱怨乃至咒骂的时候，刘芬芳偏又不作声了。他静静地躺在杜湘东身边，与他保持着谨慎的距离，连呼吸都是若有若无的。刘芬芳睡着了吗？当然没有，他正在和杜湘东一样睁眼看着天。两个人干巴巴地躺了一宿，天快亮了，刘芬芳的语言能力才得以恢复。他说，杜湘东，你还不如那俩犯人，犯人还知道跑，你连跑都不敢跑。借着东方既白的微亮，杜湘东瞥向刘芬芳，他的枕巾湿了一大片，眼睛肿得像个桃子。那天中午送走刘芬芳以后，杜湘东出了一趟远门，他对单位编造的理由是一病危生速归，所长批得很痛快，就连杜湘东的妈妈到底有没有姐妹都没有深究。揣着假条回到办公室，杜湘东本来想找老吴交代几句，可是老吴不在，大概溜到哪儿去闲逛去了，要不然又在偷着喝酒。杜湘东只好在工作日志上留了个言，然后拎起行李准备动身。还没出门，电话响了。这两年看守所的通信条件有所改善，各部门都装了座机，不用大喇叭喊人了。杜湘东拿起听筒，打来电话的是他的刑警同学。听到那个略显傲慢又略显疲惫的声音，杜湘东却并不感到意外，好像早料到同学会唱上这么一出似的。同学劈头就问， 杜向东啊，你还在北京啊？杜向东就笑了，告诉同学说，正准备出门，去大同啊。对。同学哼了一声，仿佛早也料到了杜向东要唱哪一出，接着说道，幸亏这个电话打得及时啊，我只问一句，你非得去吗？杜向东继续笑着说，我这假都开好了，也不能浪费啊。同学又哼了一声，你啊，要不是这个脾气啊，咱们俩当初也不会较劲。那行，就看在较过劲的份上，我索性啊再为你犯一回计。你到了地方先去找这个人，这人办案子是一个老手，以前查一起跨城抢劫案的时候我跟他共过事。说完，同学强令杜向东拿出纸笔记录要找的人的地址电话。杜向东听完了先诧异了一下，怎么是一个交管局收发室的接待员呢？在警察的序列里，这种身份简直比看守所管教还不如。同学进行了一番解释，啊，其实这个人啊过去也是一个刑警，只不过前两年摊上点事儿，就被冷处理了。再说了，你又不是领了亲命出境暗访，难道还得给你找俩特警当跟班啊？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总之啊，有个地头蛇带着要比一个人瞎跑乱撞强得多。同学气呼呼的，充满了不耐烦，但是听着他夹枪带棒的贬损，杜湘东心里却是一暖。有时候越是关系别扭的人，反而越比朋友懂得自己。带着对刑警同学的感念以及对于那位并不存在的疑的内疚，杜湘东在郊县的车站上了火车。车厢里人满为患，充斥着霉味、屁味和烧鸡味，颠簸了半个白天外加一个晚上，凌晨才抵达大同。杜向东几乎是一夜没睡，但是也不敢歇脚，立刻去给同学介绍的人打电话。和所有单位的传达室一样，那里值班的也是一个老头，这儿的人虽然也说北方话，口音却是含混不清，说不明白就反问咋。人家咋，杜向东也咋，好容易讲清来意，老头说他要找的人还没上班，让杜向东等着。杜向东就再三强调自己就在火车站的钟楼底下，然后撂下背包盘腿一坐。这一坐，困劲就泛滥上来了，让人支撑不住，不知不觉地迷糊了一觉。杜向东也睡不踏实，如同被吊在钟摆上，一会儿滑到亮的地方，一会儿滑到暗的地方。他能够清晰地听见候车厅里有人大喊大叫，大概是丢了东西。断断续续地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才是逃犯，正在慌不择路地躲避追捕。把这两种意象拼在一处，却又衍生了新的意象。那是小时候听过的一个笑话，讲的是一个捕快押着犯了事的和尚去见官，路上和尚跑了，临走前还把捕快剃了个光头。捕快醒过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摸了摸行李、棍棒、碟文都在，那么和尚呢？一摸脑袋，原来和尚在这里。可是捕快又想，既然和尚在，我又去哪儿了呢？哦，原来我就是和尚啊。警察杜向东想，这得是个多笨的捕快呀。最后他居然是被这个念头给笑醒的，睁开眼，心下若有所思，几乎是下意识地想摸一摸自己的头。再仰望头顶的大钟，已经过了中午11点，要等的人却还没有出现。杜向东就急躁起来了，难道同学托付的人并不靠谱吗？正在嘬着牙花子，面前就晃出一个人来，长得瘦而高，红脸驼背，一身警服脏兮兮的，好像一只蹦跶在土里的大虾米。大虾米般的警察不紧不慢地和杜向东核对身份，然后展开了一个热情的笑容，脸像干旱的土地，喀然开裂。 嘿，北京同志啊，您不用到这么早啊，坐下午那趟车也是一样的。 杜向东按捺不住愠怒，问了一句，你们是几点上班啊？大虾米般的警察坦然地回答说， 啊，他们八点，我不固定。 说完就带杜向东去吃饭，吃的是一种名叫烤姥姥的面食，把油面盘成细密的卷儿， 放在笼屉上蒸熟，再佐以三四种汤料蘸汁儿。从早上就水米没大牙，杜湘东已经是饿坏了，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好几笼。然后杜湘东略喘了几口气，催着赶紧动身。大虾米般的警察问，去哪儿啊？ 当然是镇上啊，我看过地图，那里离城里还有200多公里呢。 那到镇上干嘛呢？ 啊，我手里有个汇款单，这汇款地址是…… 你要找刘春素对吧？这个我知道，另一个北京同志已经讲过了。既然有汇款单，就得先到邮局核查一下。不过你以为乡下的邮局说查就给你查呀？你有介绍信吗？你有搜查证吗？现在啊，基层办案也讲规范，或者说啊，只要人家嫌麻烦，就可以拿这些规范把你挡回去。所以这事儿啊，还得在城里办。 那就办呐。 你呀、啊、还真急。 吃完饭，杜湘东坚持自己付账， 大虾米般的警察也不推辞。片刻令杜湘东出了饭铺，前往市中心的邮电局。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借命而生》。 坐在出租车上看街景，杜湘东总结出了这座城市的两个特征：其一是几乎没有树，大街上光秃秃的，袒露着赤裸的地面；其二是洗澡的地方多，大小澡堂遥相呼应，掩藏着赤裸的男女。不多时进了邮局，径直去办事大厅后面的办公室，由大虾米般的警察出面和一个干部交涉，双方明显认识，口音都像舌头底下压了个鸡蛋，只有一个咋说得清晰而嘹亮，啧啧有声了半晌。干部虽然面露难色，但还是给镇邮电所打了个电话，请那边的办事员协助处理一下。在电话里，镇上的邮政人员表示，底单倒是有，查也能查，只不过查起来颇费时间。杜湘东他们只好等着，大虾米般的警察便熟门熟路的沏茶倒水，和干部聊天扯淡。耗了一会儿，他又转头问杜湘东，反正等着也是等着，要不要找个洗澡的地方搓一搓去？干部也附和说， 啊，是啊是啊，越往下面这个效率越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回音。 杜湘东坚决地说， 我是来办事的，又不是来洗澡的。 这种态度几乎是故意做给大虾米般的警察看的。那位警察只好又让干部给镇邮电所打电话，再次敦促以示郑重。杜湘东几乎能够想象那个倒霉的办事员叫苦不迭的模样，但是却又怀疑人家压根没理他们这茬。就这样足足等了2个小时有余，电话总算响了。抢在邮政干部和大虾米办的警察之前，杜湘东一把抓过电话，果然是镇邮电所的办事员，说道， 找着了，还真有个刘春素。 杜湘东心头一亮，问道， 好，那身份证显示是哪人啊？ 河南新乡。 这个刘春素长什么样啊？是不是一个大高个儿，有棱有角的？ 这您就为难我了，我是管寄信的，又不是管相面的。自从私营老板到我们这儿开了煤矿，来汇款的矿工特别多，我怎么可能每个都记清楚啊？ 你确定他是矿工？ 我们这地方鸟不拉屎，除了矿上哪还有别处招工啊？ 那煤矿离镇上远吗？ 说远倒也不远，不过望山跑死马呀， 而且不通车。杜湘东不厌其烦，接着打听煤矿的基本情况，诸如老板是谁，雇了多少人和作息时间等等。办事员的耐心终于被耗尽了，大概又有人过来办事，浮皮潦草的搪塞几句，咣的一声就挂了电话。带着几分踌躇满志的神色，杜湘东转过头来，把大虾米般的警察拉到屋外，他宣布要立刻动身前往矿上，而对方如果嫌远嫌累，那就大可不必跟他同行了，反正帮他找到这条线索也算履行了同学所托。大虾米般的警察却又笑了， 北京同志啊，您怎么去啊？ 当然是坐长途车了，到了镇上再想办法，找不到车啊，我就走着去。 还真有劲头。那么到了矿上 您又打算怎么办呢？这就让杜湘东含糊了。如果前往的是国营煤矿，他可以像当初在六机场一样联系保卫科，再对矿上的工人展开排查。但是私营煤矿却是另一套架构，在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当中，下面的人只对老板负责，跟他这种吃官饭的并不在同一条战线。又早就听说开矿的人常和黑道有瓜葛，万一有了摩擦，他可没有三言两语唬住对方的把握。于是杜湘东只好说，走一步算一步吧。大虾米般的警察挤了挤眼，走一步算一步，那就是没计划呀。咱们都是当警察的，你的水平肯定比我高，应该知道啊，行动之前最怕没计划。你着急我理解，但是万一出了差池，事情办得成办不成另说，要是让你这个北京同志面临危险，我们地方上的可担不起责任呐。话说的虽然软，却像一个老警察在教诲后辈。杜湘东反问道，那这么说你有计划，帮人总得帮到底嘛，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据我所知啊，开矿的老板平时不去矿上，他们不是在大同就是在省里，就连住在北京的都有。所以啊，咱们还是先洗澡吧，边洗边找人聊聊。几乎是连哄带诓，杜湘东被对方拉上了出租车，三拐两拐不多时开进一家不仅在大同，就算是在北京也称得上是豪华的宾馆院内。主楼侧面开着一家洗浴城，车停在旋转门前，早有服务员上前鞠躬。杜湘东跟着大虾米般的警察走进大堂，看了一眼价目表，正在暗自掂量身上的现金够不够支付两张门票。大虾米般的警察却相当轻浮地对着一个黑西装经理模样的女人吹了一声口哨，那个女人就笑着迎上来，打了个哈哈，又亲自对后面喊， 贵宾两位。 可见大虾米般的警察对这里是熟门熟路，熟到穿着警服进来也大摇大摆的地步。而他不避讳，人家却避讳。里面的服务员送了浴衣过来，说道，您赶紧换上，要不然都不方便。这警察一瞪眼，行了，我今天又不是来扫黄的。说完笑嘻嘻地脱了个精光，喊杜湘东一起进去。杜湘东却摇头，径自坐在长条沙发里。他也不是恪守一针一线之类的原则，而是想着既然来这儿也和行动有关，既然行动就有出现突发状况的可能，那么他可不愿意赤裸着应对状况。难道线人跑了，他也得光着追到街上去吗？而大虾米般的警察也不多劝，似乎嗤笑了两声，搭了一条毛巾就进去了。休息室隔壁的浴室哗哗流水，还伴随着噼里啪啦的敲背声，几个男人舒服的直哼哼。杜湘东穿着便服坐在弥漫的蒸汽里，越发感到坐了一夜火车的脏累和浑身别扭，但是他也只能坐着。片刻就有一个满胳膊刺青挂了一个金链子的汉子急匆匆地从里往外跑，后面传来那个警察的暴喝， 敢跑啊就别让我再见着你。 这一声吼得声如洪钟，四面八方都是回音。杜湘东条件反射地跳下来，却见金链汉子原地定住了，脸上浮现出半哭半笑的表情。他慢慢转身夹着屁股走了回去。浴池仍然是哗哗流水，噼里啪啦乱响，几个男人直哼哼。一会儿大虾米般的警察走了出来，腰间扎了一条浴巾，手里还拿着一部砖头式的大哥大。他已经被搓得浑身又红又亮，这时候就不像是一只在土里蹦跶的大虾米了，而是像一只刚出锅的大虾米。他对杜湘东说， 行了，问清煤矿是谁开的了，也挺巧，那个人呢就在大同，晚上还要到这儿招待客人，咱们等着就行了。 说完穿上裤衩，披上浴衣，招呼服务员到楼上开个房间。楼上又是另一番天地，灯光都是粉红色的，窄小的走廊铺着地毯，两侧排列着十几个紧闭的房门。身处这样的环境，杜湘东自然觉得很不自在，不自在却又来自于某种难言的躁动， 于是只好用加倍的刻板和严肃来对抗躁动。好在服务员也算识相，进屋以后并没有给他们推荐什么服务，只是端来满满一托盘啤酒、饮料和点心。大虾米般的警察开吃开喝，见货耳朵贴墙听着隔壁房间的动静，然后又拿起大哥大开始打电话，拨的都是长途，不是陕西战友就是内蒙古的同行。通话内容主要是感谢人家帮忙，说他虽然被靠边站，但是托大家的福总算没有丢掉公职，又说老婆在太原过得很好，女儿还进了省里的重点学校，碎碎叨叨颠三倒四。聊够了递给杜湘东说，哎，你也给家里打一个，免费的。杜湘东又摇了摇头，他并没有告诉刘芬芳自己出门了，所以不知道该和他说些什么，更不知道该在这种地方和他说什么。枯坐着更加难受，只好打开房间里的电视，两个人看了一会儿电视，电话就响了。大哥大的主人就是那个戴金链子的线人通知他们，煤矿老板已经洗浴完毕上三楼了。大虾米般的警察立刻弹起来，杜湘东也起身了。他们穿过走廊，对楼梯口的服务员做了一个封口的手势，然后三步并作两步爬了上去。三楼与二楼又有不同，一个宽阔的空空荡荡的大厅灯火辉煌，中间有一张八仙桌，已经摆了几样凉菜。大厅尽头紧闭着一扇雕花仿古双开木门，无疑要找的人就在里面。走到门前，警察低声说道，该下狠手就下狠手，那是个老油条，先得把他镇住。说这话的时候，警察全没有了方才的懒散，眼里还流出一丝杀气，这个神态令杜湘东心里一惊。接着就看警察退后两步，道袍式的浴衣底下伸出一条白腿，一脚踹脱了门锁，大门打开了。 许文革、姚彬彬袭警越狱，紧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作家石一峰，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江宁，编辑张璐。 本地警察将会带着杜湘东在洗浴中心里有一番怎样的侦查？杜湘东终于历尽千辛来到了矿上，副矿长又会如何敷衍于他？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借命而生》。 两个越狱的嫌犯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两个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随着时间拉长，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小说《借命而生》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 竹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笔记心间，